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老板，再来一碗。 哇，味道这么好，有什么秘诀吗？ 选用969种精心挑选的调料，再加上流传下来的经典秘方，再加上匠心精神，哇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经典969，让你的生活瞬间有滋有味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：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他被誉为神形兼备的大陆邓丽君，他是将邓丽君的歌唱艺术传到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、香港、台湾以及祖国各地的邓丽君歌者。他还是上百场邓丽君金曲演唱会的主人。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 969艺人馆特别推荐全国邓丽君模仿秀总冠军冯小宁。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直约专线：1381001-0969，1381001-0969。 我的心 想他，就回到最初。

想让你知道，放不下也忘不掉，你的笑你的好，是我温暖的依靠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有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。 最近，铁路总局召开了技术方案汇报会，时速250公里的复兴号中国标准组动车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，复兴号的家族将增添新的成员。近期，国家食药监总局就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征求意见，拟对数据造假的直接负责人行业禁入10年，涉及犯罪入刑的终身行业禁入。教育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了2016年的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的统计报告，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首次超过了3万亿元，占 GDP 比例连续5年超过4%。日前，我国自主研发的汽车尾气综合治理系统问世，可使汽车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等污染物平均减少75%以上。近期，新一轮的计算机勒索病毒“坏兔子”袭击了俄罗斯、乌克兰等国，我国暂未发现被攻击的情况。11月起呢，铁路将陆续推出互联网车站窗口以及 ATM 自助购票机的微信支付功能。北京市住建委近日就共有产权房推出解读，购买共有产权房可使用公积金贷款，在购买商品房时呢，购房人需腾退共有产权房。10月1号起，北京移动专门为老年人推出的北京通手机卡开始申办，最低的月费为18元，可送卡上门。 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很爱你，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，飞向幸福的地方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很爱很爱你， 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很爱很爱你，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，飞向幸福的地方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奶茶刘若英的歌曲《很爱很爱你》，这首歌是一首典型的情歌，配上了深情款款的钢琴，一个直直的女声响起，想为你做件事，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心里埋下我的名字。奶茶的嗓音有着被打磨完成的粗糙，里面却含有默默的深情，一句话一个字都好似出自肺腑，饱含情致。接下来要为你送上一首歌，来自陶喆的《流沙》。 看没有什么好谈的吗？ 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

王力宏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》。这首歌由王力宏、王大中和易家扬作词，王力宏作曲，收录在王力宏08年发行的专辑《心跳》中。这首歌是王力宏的第一次与父亲王大中合作，其中呢，歌曲的歌词也是根据父亲所写的诗所填写。你会发现这首歌是会让人快乐的歌曲，歌曲的曲风清新自然，也有别于那些喧嚣的摇滚音乐，希望也能在这个早晨给你带来一丝快乐。今天969，我是泽林。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王菲，《红豆》。 跟你牵着手，走过荒。